那夜我想你想得无法入睡，送你的是二朵玫瑰，是否还留有那爱的香味。 只有相爱的人最能体会。

还有歌声，就只是为往事来做证。我说过一分手，情意尽天高，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击我心头，尽力避免到最后还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。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